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港金报18,23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42.33美元。港汇指数97.2，跌0.3。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科学主任，负责医务和化验室服务；香港警务处招聘助理讲师，负责轮机工程；房屋署招聘员警司；政府物流服务署招聘二级工人；海事处招聘技工，是电工。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投资推广署招聘经理，负责企业服务和初创企业；还有高级行政助理，负责企业服务。劳工处招聘合约高级技术支援主任。教育局招聘课程主任，负责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法律主任负责特别职务。助理经理是特别职务，以及资讯科技资源助理。还有电脑技术员、半熟练工人。知识产权处招聘市场推广统筹。民航署招聘航空营运督察顾问，环境保护署招聘废物设施项目工程师，水务署招聘建习二级技术员，是水务，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度泳季。另外，公务员考试组、公务员事务局的综合招聘考试及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2022年6月的部分亦都会刊登在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外交二十问。 回到来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有关中国外交的问题。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区域合作组织是什么组织呢？三个选择： A 欧洲联盟， B 上海合作组织，还是 C 非洲联盟呢？ 三个答案里面，我只听过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你有没有听过上海合作组织？ 咁你今次真係孤陋寡闻啊。 莫非呢个上海合作组织係一个非常之厉害嘅组织？ 梗係啦，你唔好听个名字以为上海合作组织只係有关上海至得㗎。 我听个名字仲以为只係一啲城市同城市之间嘅组织㗎嘛。 上海合作组织其实係一个由九个唔同国家联合组成嘅组织，当中就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等人口大国。成员国总面积大约有欧亚大陆的1/5，人口夹夹埋埋有成34亿，占世界总人口40%有多噶。 哇，咁犀利！咁正确答案一定是 B， 上海合作组织。 冇错啦，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区域合作组织。虽然以上海为名，但其实是国家等级的区域组织。亦是中国境内成立的第二个政府国际组织。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很紧张，但都好开心。今次咧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嘅第一次，亦都肯定系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似今次呢个主题咁，就叫做人生学堂。 4月23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哋进入人生学堂。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 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啦！ 翻学啦，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4月22日星期五晚上广东广西，咁啊有我哋上次嘅节目主持啦，我系周志恩，喺我斜对面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Mills 黄仲远。 哇，你个样今日好精神哦、 啊，你又攰啲嘅。 我都啊，你知道我想讲乜？咁啊，今日咧系真系好攰啊，因为咧我好耐冇试过咁早，但系早起身就唔止啊，仲要早做好多嘢。 嗯、 包括咗翻去学校咧，就做好多嘅打点工作。咁仲有咧，做好多跑来跑去啊。总之大家都明啦，因为今日咧就系文凭试开考嘅第一日。咁啊，比平日或者比往年咧要做嘅工序多咗好多。 即系平时咧就可能冇需要啊，都当然都好多嘢做啦，但系就冇需要咁频扑。 系啊， 今次因为个安排就多咗好多，系咪？ 冇错啦，嗱，最简单啦，譬如防疫上面嘅安排啦，要好多打点啊，各样嘢。嗱，不过咧，我哋今日嘅重点咧，就唔系讲我有几咁攰，但系我好精神噶，仍然啊，咁多位。咁咧，但系我要讲我哋今日主题之前咧，我要做咗一个少少嘅声明啊。 系， 嗱，如果你系考生嘅话咧，咁啱你听到我哋节目嘅话咧，我建议你早啲瞓嘅。但系咧，我都俾少少，因为讲到明心战失啊嘛，冇理由唔俾你听嘅。我同咗阿 Mills 咧，同埋我哋嘅嘉宾啊，梁康文先生。资深社工 ，Hello， 大家好。 咁我哋一阵间叫做 Man Sir 啦。咁我哋夹咗咧第一节咧，我哋多啲讲咧同考生有关嘅。嗱，如果真系唔觉意讲多咗少少咧，唔好介意啊，听众。咁跟住落嚟咧，后边嗰啲就比较多讲。十一点后啦，我估比较多讲咧就譬如啲家长啊，我哋啲成年人点样去支援身边嘅年轻人小朋友。咁所以咧，我哋先就住呢个时间快快脆脆讲下。嗱，我第一個問題或者第一個我常常接觸到啲今年嘅學生咧嘅一個情況，就係佢哋嘅睡眠質素或者個睡眠嘅時間咧，其實就唔係咁好嘅。唔少學生甚至乎我都見過啲唔係我嘅學生啦嚇，都查詢咗啦，就係話喂瞓唔到覺啊，失眠啊，感覺壓力啊。喂，心理学家点算？ 首先咁样先啦，我相信就系、是感觉到紧张有压力。第一样嘢要知道嘅咧就系、是、正常到不得了嘅。更何况而家我哋有喺疫情之下去要进行一个考试咧。我自己会咁睇嘅。首先啦就系、是、都其实咧，我觉得都难关唔少嘅，即系喺今年嘅 DSE 学生。即係可能例如翻唔到學啊，咁啊以前嘅温書方法可能會唔同咗啊咁樣。咦？但係大家都叫做去到最後噶咯，即係已經過咗好多關噶咯咁樣啦。呢、這個首先第一先啦。第二咧就係、是、首先咁樣嘅，所有嘅緊張，所有嘅一啲可能係擔憂anxiety 乜嘢都好。第一樣嘢咧要即刻可以幫到咧就係行動。即系话咧，谂法唔系最能够帮到佢嘅，即系例如话，叫佢唔好紧张啊，唔好紧张啊，咁样咧系冇乜特别作用嘅，仲反而可能系咁专注咧，要佢紧张嗰样嘢添。咁所以咧，反而就系要行动，谂下就不如咁样啦。当如果即刻有唔同嘅谂法嘅时候，谂下有咩可以做，例如啊， 我覺得嚇，縱使你會覺得係阿羅冠書出嚟，乜嘢都睇唔到嘅咁樣，你覺得呢一樣嘢係令到你冇咁緊張嘅，我認為都係可以做嘅。當然呢個就未必係最好啦。例如就可能你行下，或者係打個電話同個朋友去傾下，呢啲咧總之所有嘅行動都係比咧淨係喺度諗下，叫自己唔好咁緊張啊乜乜啊咁嗰啲咧，都係會作用多啲嘅咁樣咯。 喂 ，Mentor， 你咁资深，如果有啲僆仔咧，嗱，即系我有两个问题嘅，先问咗第一个，继续追问。如果真系数绵羊瞓唔着，瞓瞓下又醒下，我琴日都醒咗几次啊，点处理嘅咧？喂， 嗱，我觉得好多学生系因为佢真系因为温书温到夜，跟住就谷咗，好似头先阿 Muse 讲，即系可能几个月一路踩到最后一日，个脑其实咧全个脑都系喺度，即系围绕住嗰啲。英文生字啊、公式啊、嗰啲背嘅嘢，咁就冇可能瞓到嘅，真係嚇個腦可能瞓咗上床咧，就更加啱嘅時間就係去背翻嗰啲嘢出嚟。咁真係好難叫啲學生唔去諗嘅，但係我又覺得一定要抽離少少嚇，即係我就建議可以係即係做少少靜觀嘅嘢，係啊，靜觀。即系谂下，都唔使话一定要谂啲同读书无关嘅嘢，但可以去谂翻一啲你曾经喺成个中学阶段嘅一啲开心嘅时刻，开心嘅时刻，或者系一啲静态少少嘅嘢，咁令到个人放松一啲。同埋我有个经验就系、是，都可以攞一本闷闷地嘅书，攞本闷，你听考英文又好，听可能考中文就攞翻本闷闷地英文、闷闷地嘅中文书，就睇下。但系千祈唔好攞听日要考嘅书吓。咁去睇嘅时候咧，个人系会平静一啲，同埋会慢活少少。咁个人即系冷静少少，咁就会容易啲入睡咯。系啊。咁但系就唔好再哇谂住温完，跟住就打下机啊，系啊，不如休息一下，做啲刺激嘅嘢，咁啊越嚟越兴奋，咁就唔得嘅，系。 嗱，咁我自己嘅即系感受啦，或者以往嘅经历都系啦，即系有阵时多嘢谂咧，我同阿 Muse 讲咧，个念头咧有阵时会令到我哋不停喺度转啊，转牛角尖又好，不停转落去，即系瞓落张床度，我成日想我要快啲瞓，我要快啲瞓，咁于是乎咧，其实你就个意念咧就。主导咗你啦，咁你就好紧张，点解我瞓唔着咧？咁我就调翻转头讲啦，我同意系要用行动去做嘅。嗱，例如我而家嗱，我唔会同你做一次静观啦，而家啊，咁但系我费事啲唔系考生嘅听众都瞓埋。咁但系如果你系考生嘅话咧，我建议你而家咧都做好准备瞓觉嘅动作。啊！刷晒牙未啊？吓，校好闹钟啦，做晒呢啲基本嘢，因为你瞓觉之前有啲活天，我哋叫一啲常规常务嘅嘢做咗先。咁然后咧，你瞓落去个枕头度嘅时候咧，尝试下感受下嗰种舒服嘅感觉。嗱，呢个系行动嚟噶嘛，你就唔好猛咁样去谂听日点算，听日点算啦。你感受下当刻吓喺个好舒服嘅床铺，嗱，但系记住校闹钟啊，同埋记住叫屋企人提醒你起身啊。咁你成个过程里边，你做晒啲动作，然后你感受到嗰种即系舒服。你最緊要感受，譬如張床褥理論上 OK 嘅話咧，你感受到嗰種被包、嗰種温暖啦、有張被啦、各樣嘅嘢咧，我希望大家有個感覺就係咧係安全嘅，係舒服嘅。嗱，咁你於是乎咧，慢慢你可以好安然咁樣入睡。如果 Man Sir 頭先講嘅方法都得㗎，甚至乎我之前都教過，不過唔好今晚即刻做啊。你可能有 break 嘅時候啦，即係可能嚟緊有啲時間未有咁快考嘅時候，有冇啲令你舒服嘅、容易啲感覺都良好嘅一啲，譬如香薰啦。嗱，唔好而家再去揾下，你揾出嚟又係又亂曬㗎啦。有冇啲？輕音樂聽完啊，或者甚至乎啲我哋叫 white noise 啊，即係啲白噪音嘅一啲浪聲啊，嗰啲咁樣嘅嘢。嗱，你唔好而家即刻試。你如果真係有呢個瞓唔到嘅問題嘅話，慢慢等到可能過一兩日未考試嘅時候咧，揾啲你自己舒服嘅嘢，咁然後你就慢慢做嗰個動作，咁就舒服啲啦。嗱，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咧。又係好常見，因為今日第一日考試啊嘛，好多時啲學生第一日考試咧有兩個情況嘅，第一個好亢奮，哇呢鋪我掂啦，發個豬頭，咁然後咧咁佢就好亢奮，咁但係另外一個情況當然就係咧，咦我好似出出地事喎，唔係咁理想喎，嗱先幫下嗰啲咧覺得今日唔係咁順嘅，棘棘地嘅同學，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佢哋？ 令到嘅情绪好啲啊 ，Man Sir？ 我觉得真系唔好系好难嘅啊，即系但系唔好真系唔好要放低下先吓、啊，即系以前咧好多学生都系啊，哇！我今日炒咗，今日考得唔好，咁就不断喺度揾同学对卷啊，问答案啊，揾老师啊，咁样咁就令到个情绪咧就更加即系确认系考得唔好咯。系啦，咁我覺得真係要沉淀嘅，系啦，沉淀，同埋总结一下经验，咁就即刻要重新上路噶啦，系啊，即系有时好似即系跑步咁样啦，吓，即系我觉得而家即系都系跑紧一个长途赛，系啦，就唔好因为一个难可能过唔到，跟住咧就扑咗落嚟，咁就起唔翻身，吓，咁同埋我觉得学生。都真係要諗嘢貼地少少，即係話唔好對自己有太大嘅期望，即係我哋要作最好嘅準備，係啦，但係有時都要有少少貼地嘅準備，即係嘅打算，係啦，即係話咦真係考得唔好，咁點樣去重拾翻自己個經驗咧？咁樣係啦，咁就再面對咯，係啦。 嗯，我自己個提議嘅做法咧，首先有少少階段性嘅。一考完出嚟，可能就已經有咁嘅感覺噶啦嘛，係咪？即係嘅意思，即係自己做得好唔好或者點樣？我會咧就建議佢咧第一時間係喺呢個時間嚇，即係唔係話過咗好耐之後，打俾同學去訴一訴苦，係啦。首先咁樣嘅，如果當然最好咧，你試下有得揀嘅話咧，揀一個正面同學，即係話咧。佢無論係考得好唔好咧，佢都話：，冇乜所謂，都考完啦，即係嗰支啦。你唔需要咧，佢係唔好揾一個多意見嘅。無論佢俾嘅意見係好定唔好咧，其實你都唔會聽意見。 應該咁答啦，你唔係咁答咩？ 係啦，你其實咧係需要嘅咧，就係你自己講一次出嚟，跟住咧就係抒發下，跟住咧。嗰、那個同學咧就係、是，都唔知啊，都可能係咁樣啦，我都可能係咁，不過都唔肯定啊，咁樣，即係佢咁樣嗰只就得噶啦，即係正面或者佢嗰啲咧就不置可否嗰啲。嗱，你試下如果可以就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唔係嘅話咧，咁你就簡單地揀一個好朋友就 OK 啦。咁我覺得講完出嚟之後，咁我覺得會希望係會鬆咗少少嘅。咁嗰只啦，因為咧如果唔講嘅話咧，你可能積住咁樣，咁跟住咧就一語好似阿 Man Sir 嗰、那個。諗法咁樣，咁同埋咧就會咁樣嘅。其實我相信咧，啲同學仔咧都會試過嘅，就係有時候自己諗得唔係太好，出嚟嘅結果又唔係想象中咁衰。我覺得真係多到不得了。我都可以講下我自己個情況嘅，即係嗱嗰時咧，即係你唔識得嗰啲學校究竟係計分制度噶嘛。我仲記得咧嗰時，你成日都會以為咧，總之同一啲勁人考一個考場咧。你就必死，即系你嗰时会系咁样 的 A 组咁样， 系咪啊？系啦，跟住咧，我话咧，我嗰时系因为我转学校噶嘛，我系见到我系上一间学校嘅头十名，即系头十嘅当中三至四个，同埋我学校嘅头十嘅两三个喺同一个嘅地方，咁跟住咧我又已经惊啦， 怯咗 啦，跟住考得咧，我仍然有一题咧系调转嘅。即係話咧，總之啦，考 econ 嘅，如果大家記得嗰啲咩 band reconciliation 啦，總之大調轉嘅，咁我就跟住我就臨最尾先轉翻，但係就做得唔好啦。咁點樣 turn out 咧？佢係我最好個科嚟喎。 咁你其他科都应该好大件事喎，可能系 唔系都起码都 OK， 继续读咗上去嘅吓 ，OK，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咧，即系当时我都好忧虑嘅，咁我自己用个方法就系、是，你即时揾嗰啲同学又讲下，跟住咧就有啲同学，唉、哎，算啦，你嗰个最叻嘅喺度啊，冇办法啦，咁样你其他冇最叻嗰啲点噶啦，咁嗰只，即系类似呢啲咁嘅情况，我自己发泄完之后。当然都会有唔开心，但系其实又真系你唔知道个最后结果点，我点解要影响埋下一堂咧，下一个考试咧？希望啦，即系大家会咁谂啦。我谂最少揾个朋友去讲过先咯，系啦。 我觉得要即系我好难叫你哋控制个心情嘅、但系起码俾啲经验你哋分享嗱，因为到而家呢刻咧，再讲啲好劲嘅心战啊，各样嘅嘢咧，其实咧可能即系令到你哋仲多嘢要考虑嗱。但系一样嘢咧，我好同意嘅嗱，尤其是咧 呢、這個可能我自己經驗啫。南次係一個好危險嘅地方嚟嘅，考驗次。嗱，我因為未去過女次，我唔知啫。因為可能女次仲恐怖嘅呢啲時候。即係南次好多時咧，考驗次之後咧，啲僆仔即係同學仔咧 講題目， 猛咁講題目。嗱、我係你咧，我話咁答啦，跟住然後咧個樣咧，哇！喺直情好似你睇哆啦 A 夢啊嗰啲咁樣嘅牙刷仔啊，成班喺度猛咁講自己點答得叻。后来我试过咧，我真人真事咧，我知道咧佢哋系答错，因为我后来教书啦嘛，我去监考听到坏，喂，声你讲啲嘢错晒嘅，但系佢侃侃而谈讲到好劲咁样，嗱，讲真，如果我 听越惊， 冇错啦，如果我喺现场，我一个普通小朋友，我听到嗰个人猛咁讲自己答得几好咧，我真系个心嚟一嚟嘅，所以咧。呢、這個我唔係叫大家唔去講唔去聽，但係呢啲咧其實你又唔知真假。我成日同啲學生講，喂，我啊作為老師啊，我都未收到嗰個所謂叫 marking 啊。啊，有啲聽眾喺個留言區都講啊 ，marking scheme 即係嗰啲評卷嘅參考答案，我都未收到。有啲學生打俾我㗎，好興㗎，完咗之後，阿 Sir， 我答完啦，咁我應該點啊？我定啲嚟嗱。最紧要系你呢一科已经完咗啦，考完咗啦。听日、后日隔多两三日，嗰科你温好未？嗱，呢个我都系紧要嘅，因为你一科出咗问题，我假设唔代表你下一科都出事噶嘛。甚至我吞十万步，你今次呢科真系炒咗粉，嗱，呢个系好 touch wood 啦，希望唔会发生。咁但系问题系，我当你考得唔好啦吓，但系其他科如果考得好嘅话。你就算要搞到你要再补考翻啊，第二年，咁你另外嗰几科唔冇咁出事，或者甚至乎好嘅话，你条数都二维啲，啱唔啱啊？所以咧，我觉得最简单一样嘢铺铺清嘅，我觉得今日呢科考完咗，嗱，尤其是啲牙刷仔觉得自己考得好嗰啲，我都见识过咧，佢觉得自己好劲嘅，翻到咧砰砰声讲，哇，我啲 MC。一定啱晒，攞翻去俾老师一对，都唔知点答你好，答你错晒又唔系。嗱、所以我觉得大家咧，点解我话第一节咧特别俾考生听咧？我哋呢啲讲心战，我相信学校里边嘅社工啦、老师啦，或者学校里边嘅最后心理学家咧，应该都同你哋分享咗唔少嘢。咁但系我就住呢排我听到嘅啲嘢咧，最后阶段点都要同你哋讲咗先噶啦。一間翻到嚟，我哋會多啲時間咧講一講。喂，如果作為係家長啊，或者啲長輩見到，如果你有啲子弟或者有啲小朋友要考試嘅時候，佢有啲情緒反應，可唔可以側邊做啲嘢幫幫佢嘅咧？跟住翻嚟，我哋就會做呢啲部分啦。咁咧呢一節咧完之前咧，我就揀只歌嘅，就係、是、梁超峰同埋咧陳士新嘅一首歌叫做《日光》，我好中意點俾學生聽嘅。咁希望咧大家都聽聽首歌嘅內容啦。 四面壁房里共窗，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偏，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被世道磨蚀，朝长雨油灯再点，才察看晨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节，已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闹住了电筒，车里茶烟。关中再倦，八度高温火光里烹煮，白面 转眼被浪费掉，看心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傲气傲得英勇，连我也是 经确诊的考生说不担心有感染风险。教育局认为首日开考整体运作畅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68点，跌5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34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28.66，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1，人民币6.498。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3.66美元，卖出193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今天听了很多字，银即是说升翻上来企得稳，有机会试一个更高的位置，那你咪值得继续揸。但如果走势是临的，弹完插水咁落翻嘅，咁梗系反弹咧就走为上着。 佢银啊嘛，佢唔系跟住大市跌，咁你坐稳住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中大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专业应用副教授吴少俊， 文献上面都有讲过咧，患新冠嘅时间咧，眼干症咧系普及咗嘅，开始康复嘅时候咧，都系多咗眼干症，休息啦，做紧嘢嘅时候20分钟，起码都唞20秒。如果开始好唔舒服啦，当然我哋会睇医生啦，我哋都会针对翻嗰个病源咧去做一啲嘅治疗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嗰陣啊，見到佢瘦到口似嗰個馬騮乾咁咧，翻嚟之後我都有少難過。 難過咩啊？佢咁對你屋企，佢又冇理你阿媽，又唔俾你去讀電影，即係魔鬼同我自己去講嘢。 把一切留給電影，佢係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陳德森。 咁其實個心始終都係得個老豆。你男朋友女朋友可以不停咁換，但你爸爸媽媽真係得一個，佢囉嗦咪有得佢囉嗦咯，講唔到幾耐㗎啦，基本上。 星期日朝早8:00至10:00，車淑梅舊日。的足迹， 经典广播剧《施工案之录》，黄天霸金殿扬威， 佢唔服我，又唔想我被圣上封官，佢咁可恶，我一定要教训佢。 李学斌， 但系苏王爷系满洲人，系圣上嘅亲族，你千祈唔好伤害佢。 欧聪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施工案之录》，黄天霸金殿扬威，4月23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月22日晚上啊，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呢係文凭试心战室。咁呢剛才嗰節呢就係呢个学童嘅时间啊，应届学生呢我都鼓励佢剛才听咗之后呢都而家如果你仲听緊嘅话呢都较低个音量早啲瞓下准备。咁而家我哋進入咗成人階段啦，成人時間。唔係真係講成人內容，但係講下，即係尤其是啲家長啊，或者啲照顧者咧，點樣幫到啲即係學生。咁咧，阿 Man Sir 就應該有好多故事咧，想同我哋分享。即係有啲考生，尤其是今年喺疫情之下咧，都預計咗預見到啲特別嘅情況啊！ 係啊，就因為疫情咧，我諗今年就真係做 DSE 考生就唔容易啦，即係。由话考，跟住一路由中一开始准备个 DSE 噶嘛，咁啊跟住一路准备，跟住又话可能冇得考，跟住疫情一路上，咁佢哋又谂住真系冇得考，跟住又曾经讲过用翻校内成绩去做评核，跟住而家又即系跟住又话可以考啦，不过咧就都要执定行李嘅，系啊。咁如果快測有問題咧，就要即刻即係走佬係啦 ，call 的士去竹篙灣咁樣啦。咁我諗對家長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壓力嚟嘅，係啊。我認識就有一個即係學生啦嚇，咁就佢係好緊張嚇，好緊張即係疫情對佢個，因為成績幾好嘅。咁啊，佢即系但系成日就睇疫情啲嘢，系啦。咁同埋佢就成日觉得自己好似系唔舒服，系啦。咁咧就越近考试咧，佢就一日做几次检测，吓、啊，即系朝头早做一次，晏昼做一次，夜晚做一次咁样。咁佢妈咪就担心啦，吓、啊，即系其实你冇事嘅，又觉得佢系情绪心理嘅问题可能。咁有兩個可能性啦，一個就真係好擔心啦，佢好擔心，因為其實真係驗到如果有病係啦，即係都好影響個考試啦嚇，佢考唔到啦咁。第二個情況就可能佢一路都可能準備讀書進入唔到作戰狀態，跟住一路就係停留喺個病嗰度係啦，即係個疫症嗰度，咁就可能一路就話俾自己聽，我有事嘅，我有事嘅。或者可能是一个借口咯，系啦，希望减低人哋同埋自己对自己个读书个期望啊，吓，即系我就认识有一个即系咁样嘅年青人咯，系啦， 系啊，我觉得呢啲事情，我觉得系会发生，尤其是喺疫症期间，我觉得呢个都系今年或者系之前。上一屆都可能係有嘅，就係、是、DSE 個學生嘅當中一啲佢要經歷比其他人多嘅一啲要克服嘅嘢。頭先阿 Man Sir 講得啱啊，即係其實真係有機會係呢兩個情況，一係就真係好緊張，二來有機會係因為未滿意自己嘅學習進度咁嗰只，咁所以就反而將個注意力咧就喺咗確診啊嗰樣嘢。咁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呢、這個情況，我覺得家長真係要留意啊！首先咁樣嘅，我自己覺得佢留意，但係佢唔好過分緊張，而令到咧個自己嘅小朋友咧係反而因為咁樣咧，即係例如可能冇辦法啦，如果係咁，我幫你點樣整啦，點樣整啦，咁你就要小心啲啊，出街唔好點樣啊，即係呢啲咧反而令到佢可能係啊加劇咗咯，即係嗰個情況。我自己覺得咧，就可能嚇、啊，即係同佢有個湯水啊，咁嗰啲反而用嗰啲嚟話啊，飲咗呢個湯佢啊 ，OK 噶啦，應該冇乜問題噶啦，真係唔使擔心啊，即係類似呢啲咧，咁好簡簡單單咁樣，即係反而俾佢有啲嘢去安慰咗佢。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可以做嘅一個情況啦。第二啦，即係我相信嗰個情況就會係咁嘅。可以係喺可能一次嘅測試裏面嘅話咧， 咁可能一齊同阿仔女一齊做咯，即係話冇樹咯，成間屋都冇問題啊。咁嗰陣跟住可能同佢一齊唔知周圍消毒一下，即係我覺得做呢啲嘢咧係令到佢覺得係會安心啲，完全冇問題喎。嗱，我哋兩個都冇問題，跟住我哋又消毒咗啦，應該冇問題噶啦。咁嗰陣咁啊，盡量希望佢能夠因為做咗呢啲嘢嘅情況之後，就減低咗佢自己嘅一啲嘅緊張或者係沙氣咯。 其實人嘅相處咧，好多互動咧會產生好多即係唔同嘅可能性出嚟嘅。好同意阿 Mills 頭先講，或者阿 Mansur 頭先嗰個例子裏面咧，佢嗰個面對嗰個壓力嘅大咧，如果我哋應對嘅時候咧，有陣時我會咁形容啦，好多家長咧就係過分緊張佢哋仔女嘅緊張啊。佢哋通常有兩個情況嘅，第一個緊張就係咧，你唔好咁緊張啦，跟住就小以大意，同佢傾一大輪，咁然後咧就喺度拗好耐。咁我試過有好多學生都係咁嘅，成日就或者家長添啦更多就係投訴喂。我個仔女唔聽我講，跟住我問翻聽翻曬個故仔就係、是，哦，你原來好錫佢，但你錫佢嘅方法就係你叫佢唔好諗一啲錯嘅嘢。咁我有陣時會講就係佢明明就係佢有啲嘢佢唔清晰，佢先至會咁緊張嘅啫。咁如果佢咁緊張，你叫佢唔好咁緊張，你又說服唔到佢，咪大家喺個位度嗌緊交咯。 係啊，同埋呢一個嘅情況，大家真係要記得，如果係家長，即係佢緊張。你千祈唔好叫佢唔緊張，即係呢個係等於大家我諗做過一個小測試話，唔好諗粉紅色大象，即係呢一個咁嘅情況。 死我諗咗添，俾你，哎呀入咗啦。 基本上你即係就等於咧，邊啲有一個人就嚟喊啦，講乜嘢你就佢一定會喊，即係叫佢唔好喊啊。咁所以咧，反而就係類似就係做一啲嘅行動同佢一齊，或者一啲嘅同佢一齊做一啲嘢啦，而令到咧。佢可能反而就唔喺嗰個注意力咧，就喺嗰件事上邊。咁反而就好做乜都冇乜所謂㗎，即係其實講嗰個情況，咁你就可以反而比較幫到佢多啲咯。 嗱，另外一個極端啊，仲恐怖嘅就係咧，因為佢個細路好緊張，佢就比佢更加緊張。 嗯， 例如嗱，頭先講緊啦，我認同咧係，譬如可能一齊做檢測咁咪冇事咯。咁但係有啲就啊，你咁我而家幫你消毒，不停消毒。嗱，佢仲誇張過個小朋友，可能佢自己個耳病症仲重啲添，因為佢驚個細路驚啊嘛咁。嗱，於是乎咧，我覺得唔要走一個平衡係緊要嘅。同意頭先我哋講嘅好多即係可能性嘅方法，例如其中一個我覺得好正嘅就係煲湯煲糖水，尤其是啲細路仔中意，譬如佢嗱，如果你知道佢中意食啲咩啊，各樣嘢咧， 煮啲好嘢俾佢， 煮啲好嘢氹下佢嗱。喺呢段期間嘅啫，完咗之後你叫佢十倍奉還啦，呢啲緊要啊，因為考試緊要啊嘛。我都幾多時都會叫啲家長試下咧，就係、是、譬如佢如果好多情緒問題嘅，瞓得又唔好，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咁就唔使同佢講話教佢咧。嗱，你鎖綿羊啊，做咩？你有緊張令到佢去做嗰樣嘢咧，你又唔係佢未必知道佢個狀態啊嘛。但好簡單就係、是、媽媽喺身邊嘅啦，爸爸喺身邊嘅啦，唔使緊張，有乜嘢話俾我聽。咁咧，而家咧我就煲咗你最中意嘅綠豆沙，咁你興趣有興趣先好飲，冇興趣嘅擺到先唔緊要。嗱咁樣咧，俾佢感受到一種接納啦、包容啦，同埋成個氛圍都我哋叫好 caring 啊，即係好成件事好愛啊，有愛嘅狀況，咁佢會心會定一啲啊。嗱，我覺得喺一個咁大嘅壓力嘅狀況之下咧，其實佢都好多不安全感。要製造一個有安全感嘅環境咧，係唔需要好過分地做一啲好 protect 啊、好保護嘅嘢。調翻轉咧，就係俾一個佢熟悉嘅，而且佢覺得係習慣嘅嗰種咁嘅氛圍俾佢，就 OK 噶啦。又唔使話好過分地特別啊，我唔理佢，特登唔同佢講嘢，費事一間搞到佢。我都試過見過有啲家長或者啲細路仔講翻俾我聽，就係咧，哇！佢考試嗰排特登咧，好似怕咗我咁，唔同我傾偈。其實我覺得最簡單就係咧，同平常相似。只不過喺平常可能多一啲關顧佢嘅感受感覺，多啲留意下佢嘅即係作息狀況，咁就其實已經我覺得都幾足夠噶啦。 其實同細路相處咧，對家長嚟講係一個藝術嚟嘅，真係。即係你點樣做到就係既關心佢，感覺俾佢覺得你關心佢，但係又唔囉嗦。即係你不斷，我成日聽到啲家長就係問就係你温成點啊？嚇温到。边度啊？喂，我今朝翻工见你温呢一 part， 放工翻嚟又系呢一 part。今日考试系啊，喂，考成点啊？佢就会问啲家长会问佢个仔啲 friend 系啦。 佢唔係好感覺上好似唔係好關心自己仔女咁樣，個仔都覺得佢唔係好關心，但係佢就話：喂，你隔離坐嗰、那個阿邊個啊？邊個考成點啊？佢係點啊？即係問好多佢啲 friend， 想知道每一 part 有冇炒啊？嚇，佢第一句問題就有冇炒，即係好似負面咗咁。啲細路咧，啲學生咧就最怕啲家長就係咁噶啦，嚇！即係其實佢哋都煩緊嘅，嚇煩緊聽日嘅嘢。每一日都好攰，温度咁，其实我就觉得要即係识得去走位囉，家长係啦，即係其实有时我哋话唔好躺平，唔好样样躺平，其实喺仔女关系，即係喺面对 DSE 呢样嘢嘅时候呢，家长有阵时适当嘅躺平係需要，即係佢喺间屋入面知道佢存在，但係適當地俾一啲關心佢就可以，譬如煲湯啦，或者有時我覺得啲家長可以黐下啲鼓勵嘅字條，或者 WhatsApp 下佢哋嚇，咁我覺得做呢啲已經好足夠。咁同埋有時我發覺經歷越多嘅家長，或者學歷程度越高嘅家長咧，佢哋就會做得越多就錯得越多嘅嚇，即係佢哋會幫啲仔女做好多嘢，準備好多嘢，係啦。咁有時就令到佢哋個壓力會增加咯。唔緊要㗎嚇，你考唔到大學啊？爸爸都有能力幫到你嘅咁樣嚇。即係其實呢啲好似係幫佢咁，但係實際上咧係俾緊一啲壓力佢嘅。 係啊，我見過啲好得意㗎，直情攞曬啲升學嘅 成本， 係海外升學，我真係見過唔少㗎。就係咧，嗱，如果你讀唔到咧，唔緊要嘅。嗱，佢真係好鼓勵性過呢句，我真心知道佢亦都唔係暗串啊、反諷啊嗰啲嘅。但係跟住，嗱，如果你讀唔到咧，嗱，你可以咧諗下去德國啦，去呢、這個即刻路數落去，然後跟住咧即係周遊列國咁樣。咁即係嗱，我又唔可以話佢唔係錫個小朋友。但係有陣時咧，我就形容叫做一種好似水滴咁樣咧，唔好咁泛濫啊！突然間，我個腦頭先都即刻諗到啲畫面，就係頭先 Mansion 都有講嘅，譬如咧，你咪可能佢温書温得相對啦，可能係攰啲或者夜啲夜少少啦，冇太夜啦，咁你咪可能斟杯嘢俾佢飲，然後貼張 sticker 努力咁啊，然後跟住 拍膊頭咁樣 嚇，係啊，拍膊頭唔阻你啦，嗱，你俾心機咁啊，行咗去擺杯嘢飲喺度就得㗎啦。我覺得呢啲位咧，其實小朋友係會收到嘅，亦都嗱，如果佢咁都發脾氣咧，咁啊真係可能需要揾下我哋傾下偈啦，即係揾下啲社工啊，揾下啲老師傾下。但係正常嘅情況，佢感受到就係、是，甚至乎我都見過有啲識做咧，即係有陣時同嗰啲家長溝通過咧，如果佢做得到咧，有啲細路仔係直情會話啊，唔知點解呢排咧，我爸媽好似我考試嗰陣時咧，突然間開竅咁。我都聽過呢啲故仔，其實都乘機都可以修補一啲關係添嘅。 嗯， 係啊，即係從佢喺度檢討翻個戰情咧，我覺得呢個係可能家長都真係會常犯嘅，嗬、嗯。 係 翻到嚟，今日考成點啊？即係諗住，即係佢諗住係真係關心，但係真係 分析。 今日考成點樣啊 ？OK 啊嘛，咁樣又或者見佢翻嚟咧，有少少頭一耷，跟住咧就會係點咧？点啊？今日系咪真系考得唔好？又唔使太担心，即系类似呢啲咧。即系我觉得系唔系一个好老实讲咧，即系仔女可能嗱，我先唔去估计或者假设个关系先啦。即系佢讲真，佢真系会中意同朋友讲嘅，即系如果系嘅。但系就翻到嚟屋企嘅时候咧，先至再同家长去到呢一个地步嘅话咧，咁真系佢同你真系超级好朋友噶，先至会咁样嘅情况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好似頭先阿周翔嘅 message 咁講，唔好跟進個戰情，係啦，即係基本上做咗就已經完咗噶啦，即係嗰件事，係咯，就係做翻平日嗰啲 exactly 做少少嘢，即係好似頭先阿周翔或者 message 所講嗰啲嘅情況，即係檢討戰情係呢件事係真係，我覺得係最易犯。我自己都諗翻自己以前嘅話咧，我阿哥係有同我檢討戰情，即係我。但系嗰个歌咧，系被誉为即系可能系都想逼我哋学得好啦咁嗰只，所以我嗰时都避嘅，反而就系阿妈阿爸唔系好理啦，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反而真系落得轻松，即系佢话诶饮碗汤先，即系咁嗰只咧，咁你反而就真系嗰时轻轻松松邓子峰啊，即系会觉得系冇咁觉得咧，我已经又要谂翻咁嗰只，尤其是咧有啲打碟考噶嘛，即系今日考完。 我可能聽日又考，或者隔一日就會考。咁我可能會想唞一唞先啊，再嚟到讀啊，即係咁嗰只噶嘛。咁你嗰時再去咁樣去取佢咧嗰晚嘅時候咧，咁我覺得係即係呢個係最常犯 的。其實我有個仔仔而家讀緊大學啦，即係我有時都犯咗啲錯嘅，即係我成日都問佢嘢。问，跟住佢就会话：你成日问嘢，唔好问咁多吓、啊。即系做家长有时就会系咁样，想知道。所以其实都反映一样嘢，就系喺屋企入边咧，而家啲青少年可能啲家长觉得佢哋唔系好讲嘢吓，即系唔系好应家长，唔系好答家长，家长唔知佢哋做紧乜，跟住匿房咁样。所以我觉得喺屋企入边咧，家长有时有一个技巧就系多啲。留意一下啲仔女一啲非言语嘅行为上面嘅一啲message 啊，系啊，一啲信息系啦，唔系用言语嘅信息，就是、行为上面嘅信息。譬如话，头先我哋三米嘅时候都有讲，即系喂，考试之前仲打机，系、啦，考试之前仲瞓喺张床嗰度，好似唔温习，好似好唔紧张咁样，其实都可能系一啲信息。佢可能好有信心，又好有信心，或者可能佢逃避緊一啲嘢，其實可能喺壓力一個去到一個點，跟住佢想去逃避，係啦。咁或者有時翻到嚟，或者温下書都會講：，我唔温啦，係啊，放棄啦，唔考啦。咁其實呢句説話，家長就可能好驚話：，你真係唔考？其實唔係真係唔考，其實即係話佢係好個心好累， 有啲晦氣， 係個心好累，或者咁家長。怎样去即是解读啲仔女嗰个语言呢吓，佢唔系直接讲俾听，但系从佢行为嗰个讲俾听吓。咁我呢样嘢都好重要，多啲了解佢背后嘅一啲信息。 唔系老实讲咧，我谂咧，我成日都讲，我哋成日喺度扮专家啫，即系我讲我啫，我唔讲前面两位，即系我成日同啲家长讲话，你一定系你嘅仔女嘅专家。因为咧，由佢出世或者未出世啊，驮住嗰刻啊，你已经知佢系乜料啦。 怀胎十月 系啊，我哋就喺侧边。当然，我哋可能有啲即系接受训练啊，或者我有啲经验去讲啦。但系实际上面个小朋友究竟佢系龙系凤，或者佢本身嗱，唔好讲话能力上系龙凤啊，讲紧佢即系佢究竟佢系譬如打机咁计，佢系究竟系本撇唔玩啦、啊，定还是佢其实空有成竹，然后喺度勾下嗱，咁啊唔同玩法、啊。如果佢係真係好似好串咁，已經我温曬啦，咁可能佢個人會唔會好容易有一啲故意或者唔係故意啊，一啲好 careless 啊，即係好疏忽下嘅犯錯咧，可能佢就會衰呢啲噶咯。有陣時我哋做老師喺側邊咧做嘅工作就係咧加碼辨識，知道佢嘅特性，然後去提出一啲比較好嘅方案，去幫佢補翻啲窿。咁有陣時家長如果你都有呢一種咁樣嘅能力啊，你見到喂，你大概知道，譬如佢。本撇唔考嘅，咁究竟佢系真系能力唔得啊，定还是佢系个人好逸恶劳咧？其实系唔同处理嘅，呢啲其实大家都知道点做嘅。但系有一样嘢，我喺呢一节完之前一定要讲嘅，有一句说话我系好怕啲，我听过好多学生讲嘅。嗱，唔系 exactly 一样啊，不过即系唔系完全一样嘅，不过大约嘅意思系咁。人事部嘅陈小姐个仔咧，话今日份卷好浅，阿仔系咪咁啊？ 即系呢个几常、啊，你讲得啱、啊。 即系攞住人哋收咗啲风，然后跟住翻嚟问：喂，第一，如果个仔嗰日真系炒咗领咗嘢嘅呢句嘢，哇，大佬腰到咧，腰中要害。即系点解要攞人哋嘅小朋友去同自己嘅比较咧？嗱，呢个位系好危险嘅。嗱，下一节翻嚟我再讲得深入啲。咁啊，呢一节咧，喂 ，Mills， 你拣只歌噃。 系啊，喂，即系呢首歌《Level Leveling》啦，即系奇妙要来临，你啊真系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嘅，所以就大家唔使咁担心，考完之后咪就下一科咯，咁样。如果得闲嘅，可能听下 Cola 咯，都可以嘅。 嗯。 放慢扑进气流，不钻研歇后，再泡沫借现放肆再休息，演示魔咒。期望也罕有，遗憾还在照旧。或者天一光我将消逝，我最想便见你感受。想皱眉头，无所谓，徒生依赖。谁要信息的处理难题，来这里。 去知觉不理所有代价， 明天不需要奢侈的支票，将快乐炫耀。 其余要来临，各就各位靠近，会灰心不向后吞。期望也来临，再次执手太笨，敏感将释放异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政府宣布5月1号起容许非香港居民从海外地区入境香港，检疫安排与香港居民相同，当局同时放宽航班熔断机制。政府表示是考虑到疫情最新发展、本港应对疫情能力和社会经济需要。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形容新安排是跨出一大步，对恢复本港经济活动帮助相当大，希望局部恢复本港商务往来。特首选举将会在下个月8号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表示，由于疫情关系，为减少会展的主投票站人流，投票时间会延长半个钟，由朝早9点至11点半，建议5个界别选委在不同的时段投票，而选委是不是要使用安心出行，不会影响投票权。冯华又表示，今次只有一名候选人，选票不会印上任何号码，选委可以投支持或者不支持票，候选人需要取得超过750张有效支持票才当选。本港新增5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昨日下跌54宗，再多15人染疫之后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18,800多人染疫，9014人死亡。新增个案有290宗经核酸检测发现阳性，284宗经快速检测呈报阳性，当中11宗是输入个案。一名印佣在抵港之后第12日检测呈阳性，当局相信是复阳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乐见每日新增个案缓慢下降，疫情进入稳定阶段，但是忧虑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会影响疫情，必须至少观察一至两星期。中学文凭试开考，教育局表示，第一日有21名考生需要去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的特别市场应考，其中一名确诊的考生因为身体不舒服，选择不考试。21名考生之中，18人在开考之前已经入住，其余3人是在昨晚联络考评局和抗疫的士热线后，今朝送往隔离市场。第一日开考的英文科写作和阅读考卷有大约46700人报考，有考生表示需要提早起身准备快测，心情紧张，亦都有曾经确诊的考生说不担心有感染风险。教育局认为第一日开考整体运作畅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88点，跌5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34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6，日元128.69，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人民币6.502，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31.22美元，卖出1932.4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中至后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主持新一辑的人生学堂，我会请不同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背景，我们很希望他们尝试在他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怎样去克服他们的困难。 4月23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周伟业。 今日同大家分享点样喺心理学上面深造。我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心理学人，一定要识少少哲学，因为如果不知道心理学和哲学的疆界，就容易误用心理学的方法处理哲学问题，或者反之亦然。要推介的书籍是道德哲学的入门读物，《正义》《一场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由哲学家米高山道 Michael Sandel 所著。 书入面讲述伦理学的经典电车难题，即是一架电车将展闭路轨上的五个人，而你身旁有个拉杆，可以拉杆令电车转向展闭另一条路轨上的一个人。问题是你应当拉杆吗？认为应该的人理由主要是我们应当拯救多数人，而认为不应该的人大概觉得如果选择拉杆，我们就会负上杀人这个道德责任。 不同选择的人各有不同的道德论据，但是心理学没有办法去进行实验找出怎样的选择才是道德上正确。假设你问了1000个人会怎样做，有999个都认为应该拉杆才对，都不能够推论出拉杆才是正确。因为心理学作为科学的核心，进行实验是描述性 descriptive 的探究手法，并不能够赖以直接推断出规范性 normative 的结论。 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没办法从事实是怎样推断事实应该如何，这个就是哲学中的实言应言问题。试想象在古代中国进行一项窄脚的心理研究，就算找到99%的男人认同应该强迫女人窄脚，但是你都不会认同应该强迫女人窄脚吧。 最后讲回现实的议题，心理学家发觉人普遍对外族有歧视倾向，但是这个不代表歧视是道德上应被允许的，亦即是 morally permissible。要找出歧视有什么道德问题是哲学的探求，但是讲到要切实减低歧视的心理倾向，又是回到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上述的例子展现了心理学和哲学的学术分工，明白个中分野是深入了解心理学的必备条件。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正义：一场思辨之旅》，作者米高山道，由先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Free as the wind. 4月22日晚上啊，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呢係文凭试深战室，去到最后一节啦。咁呢个时候梗係要呢歌颂下我妈妈啦。当年呢佢啊，我知佢可能听緊嘅，所以我特登都讲两句。喺文凭，我当年唔系文凭试啦，当年我考会考同埋高考嘅过程里面呢，佢係非常之放手，即係对于我嗰个表现呢，我唔知啊，其实我可能我係误解嘅，但我觉得佢对我有信心啊。咁於是乎呢，我自己喺个过程里面虽然都偶有啲唔顺嘅，啱我哋都讲下剛才我哋喺出面之前讲过呢，我哋都试过啲唔顺嘅经历㗎嘛。咁面对如果个小朋友返到嚟同你讲，喂有啲嘢佢真係会同你讲啊，佢棘棘地，或者你 feel 到佢，你感受到佢呢，喂嗰日似乎真係唔系好妥当。咁我媽可能未唔知我咩事㗎，但係我相信呢，以我媽对我嗰个状况呢，佢当年嘅处理就係呢，佢就信得过我嘛，佢觉得冇事嘅，解决咗啦咁。咁但係我知道呢，有啲家长呢，如果一听到个小朋友出咗，即係可能喺呢个过程里面唔係咁顺手嘅时候呢，咁佢自己都好紧张。有冇啲咩办法可以帮到佢哋去即係面对呢？因为佢可能要处理㗎喎，咁。 即係帮阿妈。 帮阿妈係啦。阿仔就瞓咗㗎啦，应该而家。 唔係，我自己觉得呢，如果作为阿妈呢，同一个手段呢係啱数嘅。就係同翻其他阿妈讲。即係同返啲即係讲真呢，同返老公傾呢，我觉得係问嘅。 即係我作为老公我都明白。 係啦，我觉得係会即係搞成另一單爭拗咧，反而影響到阿仔讀書嘅，所以咧，我覺得係嗱，如果係後生嗰批，咪一定大家都可能以前有啲 group 啊，就算中學都有啲 group 噶嘛，即係佢哋可能都會有啲聯絡啦，少少，咁可以咁樣去，大家去咁樣傾下嘅。嗱，不過咁樣啦，即係傾完，大家記得唔好咧，就係話，喂啊，陳太話俾我聽咧，嗰份卷即係頭先阿周 Sir 係啊 嗰下咧，係啦，但係即係如果佢哋係要，因為咧其实我老实讲，我觉得佢哋都某程度上咧，又唔系唔知道应该唔好令到阿仔咁紧张啊，或者点样嘅。但系有时佢哋忍唔住咯，咁我希望透过同翻啲有相同经历嘅人，佢哋去分享下嘅时候，希望系可以会做得好啲啦。即系呢个系我谂系其中一个方法咯。 我就觉得，即系我就想从仔女嘅角度咧，去同啲家长讲少少嘢。即係其實如果佢考試出現咗問題，佢同家長講，有時未必係尋求啲乜嘢嘅解決方法嘅，發生咗就發生咗，係份卷寫咗就寫咗。咁但係嗰刻咧，就係希望父母係關心嘅啫，係啊，即係有一個關心係好緊要嘅。咁我咧就有少少資料咧，我就即係我諗曾幾何時咧，就有一啲調查嘅機構咧，就做過一啲 research 係啦，就問咗好多 DSE 嘅考生係啦，邊五句嘅説話咧係最想啲父母咧同佢哋講係啦，咁我而家講頭嗰五位係啦，啲家長可以講多啲。第一位就係、是、你盡咗力就得啦。即系家长就觉得 feel 到，即系仔女就觉得明白佢咯。第二位就系、是、无论你考成点，我哋都支持你，系啦，即系唔讲个结果，系啦，即系就算你出嚟系咩成绩都好，系啦，阿爸阿妈都支持你嘅。第三就系、是、无论个结果系点，我祝福你咧揾到自己嘅路。嗱呢句说话好紧要，即系好多啲路咧就唔系仔女自己揾。是家長安排，係啦，咁可能佢哋就覺得有壓力，或者冇咗個自由嘅空間。第四個就係咩情況，任何嘅時候有需要就可以嚟揾我。第五位咧，嗰句最重要嘅説話就係唔好俾分數定義你嘅人生。啊，即係我諗咧，對仔女嚟講咧，即係得到家長嘅支持鼓勵。同埋知道任何情況發生咗任何嘢咧，父母都企喺佢身邊愛佢，咁已經係足夠噶啦、啊。即係就唔係話啊，即係不斷就同佢分析啊。頭先我哋上一次都講過啦，不斷去分析，跟住就諗結果啊。咁啊，哎呀，呢一科炒咗係主科嚟嘅，應該英文主科嚟嘅。 咁可能要穩定啲後路咯，即係考咗一科就即刻要穩後路咁。咁我就覺得嗰刻仔女唔係最需要呢啲咯，最需要係一啲説話嘅啫，係啊，同埋你喺度即係我覺得係已經最重要。 同阿 Mentor 識咗咁多年咧，思路到此，竟然咧佢俾佢講咗我原本想講嗰啲嘢，因為我自己都即係好清楚，即係特登我當然 set up 條題目去咁講啦，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都習慣俾好多建議啊，俾好多嘅，尤其是我哋自己都唔識嘅建議咧，我哋好興嗱，我自己教書我唔敢講我唔識啦，但係好多家長咧，其實佢就會周圍好緊張地，因為待佢個小朋友諗定點解決問題啊嘛。咁哇！如果呢科呢一樣嘢嗱，未考試之前就會話嗱，不如你温曬呢沓嘢嗱，我就喺邊度抄咗一堆嚇喺出邊嚇，唔知邊度有個秘笈，買咗三本翻嚟，你同我做曬佢就解決。由細至大都係咁噶啦。好啦，去到真係考試嗰刻，又唔係佢自己考噶嘛。咁有啲家長，我今日都仲見到有啲咧，就真係會虛寒問暖到一個地步咧，好大個喎個仔 出嚟就攞條毛巾噶嘛， 係幾乎啊，幫佢印汗嗰啲啊。咁然後咧，即係我誇張啲啫。咁但係真係好貼啦，當然你可以話佢其實可以好 close 啦。嗱，我唔係話唔好嘅，可以係好嘅，但你睇下個小朋友係咪有呢一樣嘢需要。如果佢真係有呢個需要嘅，不妨做嘅。又或者佢有啲細路仔真係可能仲係好大個啦。當然有啲人話：哇，呢啲唔係孖寶啊，或者係即係太過誇張啦咁。但係如果嗰樣嘢喺嗰刻佢會定啲嘅，冇壞嘅，我覺得。反正而家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時間，但係我。必須要提一樣嘢就係咧，我哋太習慣俾意見啦，俾一啲即係跟住嚟點樣去，我哋叫 solution 啊，即係意見不特止，仲要 方案。 方案。而好多學生同我講過就係咧，其實你都唔識嗱呢樣嘢嗱，我唔敢講家長真係唔識嘅，有啲家長佢可能真係攞咗好多資料嗱，但係係咪知道佢嘅真實需要或者嗰刻嘅真實需要咧？嗱，呢個位就有陣時我去做，我就好擱眼嘅。所以第一樣嘢，我覺得如果頭先個小朋友咁好，佢同你講埋佢自己出咗問題，就同頭先我哋第二節講嘅唔同啦。其實如果第二節講緊就係你都盲摸摸唔知嘛，但係如果佢願意講俾你聽，阿媽，我今日有啲問題考得唔好，其實佢你要諗下佢嗰個講嗰句説話出嚟，佢嘅情緒需要係啲乜嘢啊？如果佢嗰刻係需要嘅係鼓勵啊，定還是係好似頭先阿 Man Sir， 我覺得嗰五句嘢都大致上你嗱，當然嗰幾句嘢好多時唔係人話嚟嘅，即係你唔好原文照讀，即係仔永遠我會支持你嘅，即係唔使咁樣，唔使咁文藝嘅，但係用一句你覺得啱舒服嘅通去講，咁講嗰句嘢，你要知道佢嘅重點，其實佢要尋求支持、鼓勵同埋情緒上嘅支援，可能好多係咁嘅。於是乎佢，你咪加多句摸住佢頭講咯。如果佢得嘅話，咁樣唔緊要，聽日再考啦，一齊面對啦。啊， 同行 嚇、啊！我有一套港產片好興，我成日都同人講噶啦，一秒拳網啊，打唔過一齊捱咯，係咪啊？另外一個我都覺得近排咧，好多人都提起嘅一個短片咧，網上就係阿古天樂先生咧。咁、我即係之前都喺唔同嘅地方都講過，佢係。讲得好好地讲紧，即系其实人生好多唔同嘅难关要过。我觉得古天乐条片点解咁多人赞好呢？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佢贴近到真系我哋嘅需要，或者系嗰个考生嘅需要。佢讲嘅时候，当然系一啲好常见，大家都成日讲嘅字眼，但系一讲出嚟嘅时候咧，好重啊嗰样嘢。喂，点样可以讲到啲重嘢？除咗头先嗰五句，仲有冇啲乜嘢我哋谂到可以提提大家要嗱，唔好净系讲说话，仲有啲咩可以再做咧？ 我觉得如果以家长嚟到讲嘅话咧，其实头先阿 Man Sir 讲嗰五句咧，我觉得系个方向都系讲紧情感支持啦。或者冇怪責啦，我覺得會係呢啲嘅，即係我諗尤其是咧，即係當如果係佢哋嘅仔女考試嘅時候，或者呢段期間有啲乜嘢唔好啊，或者係真係好似頭先阿周 Sir 講，真係會同你訴苦啊咁嗰只，其實都係一樣嘅，同用翻頭先阿 Man Sir 嗰、那個嗰五句説話嗰、那個方向就係、是。唔需要同佢去講翻嗰個，即係究竟點樣唔好法啊？下次可以點樣去做啊？ 係 啊，或者甚至乎 advice， 我覺得都係唔特別適當。因為講真咧，喺嗰個時候咧，其實你個仔女唔係要建議咯， 好可能建議講真咧，係同學仔更加貼地嘅，即係能夠俾到佢嘅，所以佢係可能聽啦，有啲嘅支持啦，跟住同佢，我哋叫咧轉個 state， 同佢做翻樣嘢，去轉咗個 state， 即係話由佢可能都係諗緊考試，跟住喺度緊張，跟住同佢做一個，即係例如食嘢，即係頭先話煮定啲糖水嗰樣嘢，食嘢係一個轉個狀態嘅一個方法嚟嘅，因為轉狀態就最易咧令到人哋咧係。分散咗唔使再成日专注去諗之前嗰件事嘅。咁我諗係呢一样嘢囉。同埋我唔知会唔会咁样係有效。但係我想讲緊嘅呢就係俾家长即係俾小朋友呢觉得个家长係真心即係咁嗰隻。你话如果有一啲相类似嘅你话自己嘅一啲嘅经历。即係自己讀書啦，記得千祈唔好 share 翻咧。我讀書有幾勁，跟住點樣從一個考得衰，跟住翻翻曬身，跟住第二日咧全部 A 曬，跟住啲同學就完全擁護我。即係呢啲經驗就唔好講啊。我覺得反而喺呢度咧講翻我自己都曾經 有啲失敗，失敗 係啊。嗱呢啲就係好啱咯。我覺得就因為呢啲咧，我相信咧每一個家長讀書嘅時候都有嘅，除咗某啲即係你唔會次次考第一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除非次次考第一個啫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一定都會有一啲咁樣嘅情況。我覺得就你可以喺呢啲時候咧，話唔定適當去 share 呢啲，記得嘅唔好分享一啲成功個案喎。 即係、okay、其實係啊，即係阿 Mills 講嗰樣嘢，我有時覺得就係要 read 到啲細路，即係失敗即係自己都考過公開試，係啦，即係好似頭先我哋三個坐喺度，我哋都講我考數學 MC 嘅時候，係啦，去到最後嗰題，我發覺咧係錯咗位嘅，咁即係有一題係可能漏空咗，跟住個人就好慌嚇，即係可能呢啲嘢咁同仔女去講，咁佢就會覺得咦係你 read 到我嘅感受，有共鳴爹哋媽咪明白我，就咁樣俾千言萬語教佢啊，講啲大道理啊，嗰、那個效果好好多。 唔係我自己都會，即係頭先我哋喺出邊咧都講過好多 我哋三個都有啲 三個失敗嘅中坑啊！當年考試嘅時候，嗱當然啦，你要睇翻教貌辨識啦。如果呢刻佢哋嗰個狀態，佢係想即係嚇就算食飯嘅時候都唔講呢啲嘢住嘅，咁咪唔好夾硬講咯。 係， 但係揾個啱嘅機會 係啦。如果有個啱嘅機會，亦都諗到啦。如果你以前我唔係講緊嗰種，我覺得叫克服困難咧，唔係講緊你有幾成功，係你亦都唔係特別要。讲我系废嘅，我当年乜都唔识，阿仔你 斗惨啊！ 你系啊，你啊，边个教我惨咁？即系唔使咁样嘅。但系一个过程里边咧，我觉得系点样跌低，而个跌低嘅过程里边咧，即系比较 focus 啲，比较重心就系咧，点样去面对当时可能系错，可能系啱嘅。我举头先，我出边都举咗例啦。比如话我以前考试试过咧，我睇错个字啫，成条题目调转咗嘅。咁我嗰時就好蠢嘅，我就查，我就起曬之字形咁查嘅，咁結果咧就成題就出咗事啦。咁呢個經驗我印象非常深刻。咁後來我成日同我啲學生都講緊呢個故仔。咁我相信咁多位家長或者咁多位長輩咧嚇，我哋咁讀咗咁多年書，好似 Mills 話齋咧，你唔多唔少總有啲咧即係出過事嘅，印象深刻、骨銘心。然後你點樣喺嗰刻你有啲乜嘢嘅得著或者收穫？嗱，加碼辨識啊，唔係夾硬逼佢聽啊，睇下究竟佢有冇啲共同嘅狀況。嗱，我有陣時我都會講嘅，攞住阿仔，譬如做緊嘢嘅時候嗰張卷，咁你喺側邊猛咁喺度睇佢啱錯，老師都係嘅，有陣時我哋都會淨係睇個答案啱錯，但我哋有陣時睇個過程過。嗱，我舉個例啫，佢一攞住份卷，譬如作文好或者做数好，佢一望住份卷咧，佢呆咗十分钟先至开始嘅。嗱，咁呢个就系佢嘅特色啦嘛。嗱，点样？嗱，当然可以同老师慢慢再倾。我亦都建议你有机会，尤其是今集未必你系真系有个小朋友而家今年考试噶嘛，可能你初年或者之后你可以做啲超前部署噶嘛。如果你發覺你嘅小朋友有啲做功課或者係温習上面嘅一啲我哋叫 pattern 一啲慣性嘅話咧，都不妨睇睇佢係有咩特質，有咩需要，然後跟住你睇下究竟佢背後代表啲乜嘢。有啲可能係選擇恐懼症嘅，佢攞住作文題目有三題，於是乎佢答一二定三咧，可能佢就喺一個位度諗咗好耐。 不妨了解下佢点解会停住咗喺度啊。好多时佢话我唔识开头啊。唔識開頭係咩意思呢？多啲聽，當然啦。如果你個小朋友聽日要考試嘅，俾佢瞓，冇搞咁多嘢。但係如果有啲你而家可能係中一、二、三嘅家長，甚至乎中四、中五，你點解今年你聽完我哋講都可以試下㗎、 嗯？ 留意下佢做卷或者可能你做功課嘅時候佢嘅慣性 模式 係啦，有陣時擔天望地啊，究竟佢係咩事呢？嗱，呢啲其實係做到㗎喎。 佢背後其實又係啦，即係頭先講嘅就係佢背後其實有一啲信息。系啦，俾周围嘅人咧去 read 到佢，系啊，所以我即系我，所以咧我就觉得做家长嘅我谂香港所有大多数嘅家长咧都系好锡小朋友，系啊，但系就要懂得方法，识得收，有时识得放，有时太多说话或者有时做得过多咧。我都成日同啲家長講啊，佢話我仔女咧咩都唔做啊，咩都冇決定啊，冇主見啊。有時個原因就係家長講太多，家長做太多，令到小朋友咧係根本就唔需要去自己去揾自己嘅生活，自己唔使有一種生命力咁樣嚇。咁所以我諗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對家長個提醒。 我最后讲少少啊家长嘅压力啦，即係讲真家长都有压力嘅，即係喺自己嘅小朋友考 DSE， 即係佢又会紧张。咁又或者咁样睇啊，既然啊即係你之前都搏尽咗咁耐啦，不如今次都搏尽唔好咁紧张啦，即係我意思即係、你之前去例如有啲甚至乎同啲仔做功课嗰样嘢你都唔系特别想㗎嘛，系咪啊，即係个情况既然就系咁，不如今次都系今次要扮演嘅角色呢就系、是、要轻松，即系咁嗰隻。咁可以咁样啦，你可以继续扮演，又或者如果你唔想扮演啦，就不如都俾自己唞下，即係你都辛苦咗咁耐啦。咁你应该最轻松去唞下嗰段时间呢，就係喺已经阿仔已经考緊试呢段嘅阶段，不如你就俾自己再轻松下啦，係啦。已经你之前要谷嗰啲都谷晒㗎啦，即係咁嗰隻。咁啊。 玩法 系啦，无论你点样嘅一个谂法啦，其实都系应该要行呢个今日嘅轻松制度咁样咯。 喂，咁阿 man 啊，你又拣一只歌，不过咧喺讲你拣只歌之前咧，我先讲讲咧星期日老店咧嘅题目。咁啊，星期日老店题目系礼崩乐坏。咁啊，主持人包括咗咧马鼎盛啦、小弟周志恩啦，仲有米哈嘅。咁啊，今日咧喺完结之前，当然要即系叫阿 Man Sir 讲两句，点解拣呢只歌前情感受嘅？ 系我拣罗文前情感受，原因老啊老歌啲系啦，但系经典个原因就系我考公开试会考啦，系啊，放榜前嗰晚咧就系同啲同学咧喺尖东海旁嗰度就通顶啦，系啦，就一齐等天光翻学校睇成绩，嗰晚都唔系翻屋企嘅。系啦，同朋友最重要，但系都知道父母喺屋企系 support 自己，但系最多嘢倾咧，最多想同啲同学一齐同行，就系、是、唱住呢首歌，望住个海，系啦，咁就到而家仲记得。 咁啊，希望各位考生、各位家长顺利平安。 好，拜拜， 拜 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翻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 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